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154集。蓝思追双手取过笛子，微微蹙眉，面上神色有些迷茫。蓝忘机看着他，魏无羡则看向蓝忘机道：你们家思追怎么了？喜欢我这笛子吗？蓝景怡惊道：哎，你那五音不全的破笛子终于丢了，这只新笛子很不错嘛。蓝景怡却不知道，这只很不错的新笛子就是他念念不忘想一睹尊荣的法宝，传说中的鬼笛陈情。只是暗暗高兴，太好了，这下至少他今后和韩光君合奏时看起来不会太丢韩光君的脸。天哪，他原先那只笛子真是又丑又难听。蓝忘机道：思追。蓝思追这才回过神，双手把陈情还给魏无羡。魏前辈。魏无羡接过笛子，想起这是江城带来的，转向那边随口道：谢了。他扬扬陈情，这个我就留下了。江城看他一眼，本来就是你的。迟疑片刻，江城嘴唇微动，似乎还想说什么，魏无羡却已转向了蓝忘机。见状，江城也默然无言了。在场众人，有人清扫现场，有人加固棺木的封禁，有人正在考虑如何稳妥地将棺木转移，有人则在生气。蓝启仁怒道：西尘，你究竟怎么了？蓝西尘压着额角，眉间堆满难以言说的玉色，疲倦地道：叔父，算我求您了，别问了，真的，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想说。蓝启仁就没见过自己一手带大的蓝西尘这种烦躁难安、失仪失态的模样，看看他，再看看那边和魏无羡一起被包围的蓝忘机，越看越窝火，只觉得这两个原本完美无瑕的得意门生，哪个都不服他管了，哪个都让人不省心了。那口封着聂明爵和金光瑶的棺材，不光异常沉重，还需千万小心对待，因此自告奋勇来搬运他的是几名家主。一名家主看到了观音像的面貌，先是一怔，随即像发现了什么新奇玩意儿，指引旁人来看：哎，你们看看这脸，像不像金光瑶？旁人瞧了皆是啧啧称奇：哎，果真是他的脸啊，金光瑶做这样一个玩意儿干什么呀？姚宗主道：自封为神，狂妄自大呗。那还真是够狂妄自大的。魏无羡心道：那可不一定。金光瑶的母亲被人视为最下贱的娼妓，金光瑶就偏要照着母亲的模样雕一座观音神像，受万人跪拜，香火供奉。不过现在说这些都没有意义了，没人比魏无羡更清楚了，不会有人关心的，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和金光瑶有关的一切都会被予以恶意最大的猜测，在众人口中广为流传。再过不久，这口棺材就会被封进一口更大更牢固的棺椁，被钉上72颗桃木钉，深埋地下，立起警戒碑，镇压在某座山下。被封在里面的东西也将在重重禁制和万千唾骂中永世不得超生。聂怀桑倚在门边，看着几名家主把这口棺材抬出了观音庙的门槛，低头拍拍衣襟下摆肮脏的泥土，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定了一定，魏无羡也望了过去，落在地上的是金光瑶的帽子。聂怀桑弯下腰把它捡了起来，这才悠悠地朝门外走去。仙子在外边等主人等得心急，嗷嗷叫了两声。听到这声音，金陵忽然记起，当仙子还是一只不到他膝盖高的笨拙幼犬时，就是金光瑶把他抱过来的。 那时金陵才几岁，和金林台上的其他小孩子打架，打赢了却也不痛快，在房间里边疯摔东西边嚎啕大哭，侍女家仆都不敢靠近他，怕被他丢中。他的小叔叔笑眯眯地钻出来问阿玲怎么回事啊。金陵立刻把五六个花瓶砸裂在金光瑶脚边。金光瑶说，哎呦好凶，吓死了，边摇头边好像很害怕的样子走了。第二天金陵赌气不出门不吃饭，金光瑶就在他门口晃来晃去。金陵背靠着大门大喊道，别烦我。忽然从门外传来一声小奶狗的嗷嗷叫声。金陵打开门，金光瑶半蹲在房门前，怀里抱着一只眼睛圆溜溜亮晶晶的黑毛小狗，抬头对金陵笑道，我找来这么个小玩意儿，不知道该叫什么，阿玲啊，你要不要给它取个名字？那笑容温柔真切，金陵不能相信金光瑶是假装的。忽然之间又有泪水从金陵眼眶中滚滚落下。金陵一向觉得哭泣是软弱无能的表现，对此嗤之以鼻，但此时除了汹涌的落泪，没有别的方式能宣泄他心中的痛苦和愤怒。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不能怪任何人，也不能恨任何人。魏无羡、金光瑶、温宁，每一个都或多或少该对他父母的死亡负责任，每一个他都有理由深恶痛绝，但又好像每一个都有这样那样的理由让他恨不起来。可是不恨他们，他还能恨谁？难道他就活该从小失去双亲吗？难道他不光下不了手报不了仇，连恨都不能恨得纯粹彻底肆无忌惮吗？总觉得不甘心，总觉得委屈，恨不得一起死了一了百了才好。姚宗主见金陵盯着棺材无声哭泣，问道，金小公子，你哭什么？为金光瑶哭。见金陵不说话，姚宗主用长辈数了自家小辈的责备口气道，哭什么，收起眼泪吧，你叔叔这样的人不值得人为他哭。小公子，不是我说，你可不能这般软弱，这是妇人之仁，你得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该正正你的。若是在以往兰陵金氏家主还是一统百家的仙都之时，给他们一百个胆子，这些别宗家主都绝对不敢以长辈自居教训金家子弟。此时金光瑶已死，兰陵金氏无人可称大梁，名声也差不多坏透了，估计今后也起不来了，敢指指点点的就来了。金陵心中原本已是千头万绪，五味杂陈，听姚宗主指手画脚，一阵怒火涌上心头，大吼道，我就是想哭怎么样，你是谁，你算什么，连我哭都要管吗？姚宗主没想到教训不成反被吼，顿时拉下了脸，旁人低声劝道，哎，算了算了，别跟小孩子计较。姚宗主这才收起那几分恼羞成怒，冷哼一声道，哼，那是当然，哼，何必跟乳臭未干不懂是非不辨黑白的毛头小子计较。蓝启仁看护着棺材运上了车，回头一看愕然道，忘机呢？他刚刚还盘算着把蓝忘机抓回云深不知处后要跟他促膝长谈120天，实在不行就再关他一阵禁闭，谁知一眨眼人就不见了。蓝启仁走了几圈扬声道，忘机呢？蓝景一道，方才我说我们把小苹果带来了，就拴在庙外，韩光君就带着一起去看小苹果了。蓝启仁道，然后呢？然后怎么样不用说了，观音庙外哪儿还有魏无羡、蓝忘机和温宁的影子？蓝启仁看看慢吞吞跟在自己身后仍在走神的蓝曦臣，狠狠叹一口气，拂袖而去。蓝景仪四下望望，惊道，司追，怎么回事？司追什么时候也不见了？ 金陵听到魏无羡和蓝忘机不见了，急急奔出，险些在观音庙的门槛上绊了一跤，然而再急也追不到这两个人的影子了。仙子绕着金陵开心地打转，哈哈吐舌。江澄站在观音庙那一棵笔直参天的树木之下，看了看他，冷冷地道：“把脸擦擦。”金陵用力一擦眼睛，抹了抹脸，奔回来道：“人呢？”江澄道：“走了。”“你就这么让他们走了？”“不然呢？留下来吃晚饭，说完谢谢你再说对不起。”金陵急了，指着江澄道：“难怪他要走的，都是因为你这个样子。舅舅，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讨厌？”闻言，江澄怒目扬手骂道：“这是你对长辈说话的口气，你找打！”金陵脖子一缩，仙子也尾巴一夹，江澄那一巴掌却没落到金陵后脑上，而是无力地收了回去。江澄烦躁道：“闭嘴吧，金陵，闭嘴吧，咱们回去，个人回个人那里去。”金陵怔了怔，迟疑片刻，乖乖地闭嘴了，耷拉着脑袋和江澄一起并肩走了几步，他又抬头道：“舅舅，你刚刚是不是有话要说？”“什么话？”“没有。”“刚才我看见的，你想跟魏无羡说话，后来又不说了。”沉默半晌，江澄摇头道：“没什么好说的。”“要说什么？”“说当年我并不是因为执意要回莲花坞取回我父母的尸体才被温家抓住的。在我们逃亡途中经过的那个小镇上，你去买干粮的时候，有一对温家的修士追上来了。我发现得早，离开了原先坐的地方，躲在街角没被抓住。可他们在街上巡逻，再过不久就要撞上正在买干粮的你了，所以我跑出来把他们引开了。可是就像当年把金丹剖给他的魏无羡无法告诉他真相一样，如今的江澄也没办法再说出来了。天色未明，长街之上仍是静悄悄的。魏无羡和蓝忘机走在路上，只听到花驴子蹄子落地的哒哒轻响。魏无羡坐在小花驴背上，拍拍他的臀部，小花驴身上的搭链里硬邦邦的，鼓囊囊的，装满了苹果，大约是蓝家的小辈们给他准备的吃食。魏无羡从里面摸出个苹果送到自己嘴边，盯着蓝忘机俊秀的侧颜，咔嚓啃了一口，异常清脆。小苹果见自己的苹果被人无耻偷吃，气得鼻孔喷张，直摔蹄子。魏无羡没空理会他，又是几巴掌拍上去，把没吃完的苹果往花驴子嘴里一塞，说道：“蓝湛，你知道吗？那个思思好像是金光瑶母亲的朋友。”“不知道。”“嘿嘿，我随口一说而已，又不是真的在问你。我在观音殿里那个女怨灵的供情里看到的，她对金光瑶母子颇为照顾。”沉默片刻，蓝忘机道：“所以金光瑶留了那女子一命。”“应该是这样，当时我怕泽无君又对她心软，并未说出原委，我觉得现在告诉她也不合适。日后她若问起，我会告知。”“也好。”魏无羡回首望了一眼，难得长吁短叹道：“哎，我已经什么乱七八糟的事都不想管了，就这样吧。”蓝忘机点点头，将小苹果的绳子收了收，牵着继续走。个人的事只有个人自己能解决，即便是亲兄弟如蓝曦臣，现在的蓝忘机也无法对他起到什么帮助作用，安慰是无力的，什么都是徒劳的。顿了顿，蓝忘机道：“魏婴。”“ 什么？”“ 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魏无羡竟觉得自己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事？” 蓝忘机停了下来，直视着他，正要说话，这时二人身后传来了急急的奔跑声。魏无羡道：“ 要命，这么快就有人追上来了。”“ 果然是有人追上来了，不过来人不算糟。”蓝思追气喘吁吁地跑上来道：“ 韩光君，魏前辈。” 魏无羡把胳膊撑在驴头上道：“ 思追儿，我要跟你家韩光君私奔了，你跟上来作甚？不怕被你家蓝老先生骂？ 蓝思追脸上一红道，魏前辈，你别这样，我是有很重要的话上来问的。 什么话？ 我记起了一点事，不能确定，所以来问一问韩光君和魏前辈。 蓝忘机看着蓝思追，又望向温宁。温宁点了点头。魏无羡道， 什么事？ 蓝思追挺起胸膛，深吸一口气， 自称手艺精绝，做出来的东西却辣眼睛还辣肚子，把我埋在萝卜地里，说这样晒晒太阳再浇点水就可以很快长高，还可以长出几个小朋友来陪我玩，说要请韩光君吃饭，到了最后却没付账就跑了，给钱的还是韩光君。 魏无羡睁大了眼睛，几乎就快在驴背上坐不稳了。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